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了解今天房山区延村镇天恒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和核酸检测的最新进展，朝阳三间房南侧通惠和沿岸路拥堵严重，相关部门给出治理回复。残奥会开幕在即，东京都新冠疫情达到灾害级别，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哈马斯多处军事目标。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先来关注，今天下午在房山区延村镇天恒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将会正式的解除封闭，社区恢复到常态化管控。目前小区还在等待核酸检测的结果，在解封之后，房山区的封闭管理小区将全都清零。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目前正在现场，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他。杨帆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核酸检测的现场情况。 好的，是这样的，我大概呢是今天下午2点半左右到达这个乐活城北区的。那么目前呢尚未解封的这个乐活城北区还有千禧家园呢还在等待这个核酸检测的结果。最后一位居民的检测结果呈阴性后呢，小区会即刻的解封。目前呢我看到这个现场是社区工作人员正在收拾驻扎在这个小区里的250顶帐篷。那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等待在门口，准备为这个解封的居民们办理出入证、盖章等等工作了。据了解呢，这个乐活城南区现在是共有1695户，居民3000多人，千禧家园呢是共有1032户，居民2100多人。据了解呢，包括本月15号已经解封的这个乐活城南区在内呢，两个封控小区的居民是多达7500人左右。这个数字呢对这个社区封控管理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过去的21天里呢，政府是第一时间的筹集调运了物资，并免费4次的配送这个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每户呢还免费配送了大米、白面，这个进行这个应急保供。据现场的负责人介绍呢，期间呢，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参与疫情防控的1000多名机关干部，还有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公安干警，还有这个医疗工作者呢，是一道克服了各种困难，给大家进行了心理疏导、送快递、拿外卖，还有这个维护小区的治安秩序，成立了购药组、买菜送菜组等等。工作时间呢，往往都是从清晨到深夜。那么另外呢，为了丰富大家的居家隔离生活呢，两个小区还成立了13个500人的这个居民微信群，开展了线上厨艺大赛、萌宠摄影大赛等等，给获奖者呢同时会配发一些小礼品，免费的给大家赠送这个图书上千本，丰富大家的这个居家隔离生活。那么目前呢，现场也是有很多媒体和相关的部门也在等待中，一起呢会迎接这个将要迈出小区的居民们。核酸检测的这个结果均呈阴性后呢，届时两个小区将同步解封。那么相关情况呢，我也会第一时间发回报道。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杨帆在现场发回的报道，谢谢杨帆。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解封信息呢，新闻广播记者也会在现场第一时间发回报道，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都将会持续报道，欢迎大家关注。再来关注新闻热线方面，近日啊，家住在朝阳区三间房通惠河附近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通惠河南北岸的两条沿河路是京通辅路南侧重要的平行通勤路线，早晚的高峰的时候都是拥堵较为严重，再加上附近还有6个大型的小区乱停车是屡禁不止，居民期待可以加强治理。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进行了实地探访，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他。晨光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基本情况。 好的，居民反映的问题路段呢，位于三间房的京通快速路的辅路南侧，是通惠河两岸机起高碑店东到双桥的这个沿河路段。这一路段呢，沿河各共有5公里，每隔呢500米就架起一座桥来连通这个通惠河的两岸。居民表示呢，由于附近有这个北花园啊，还有珠江绿洲等大型小区，乱停车现象严重。记者在现场看到呢，沿河路北侧是地铁八通线，沿河路和3座呢跨河桥呢都只有2车道，在3座桥中间呢，中间的这个传媒大学地铁站的桥呢暂未开通，被围挡围隔起来。 另外呢，有北花园闸桥和这个珠江绿洲桥的人车流量比较大，除了在早晚通勤的这个车辆造成拥堵之外呢，两条河的路侧也乱停车，加重了这个拥堵的程度，这是个基本情况。 嗯，那根据你的了解和调查，都有哪些解决的思路呢？ 记者在采访时呢，正值这个下班的高峰期间，有管片的这个朝阳支队双桥大队的交警在疏通，疏导这个交通。他介绍呢，目前只能考虑设置这个隔离栏，遏制这个乱停车的现象。目前呢，南岸路刚刚修通，近期的这个规划变动还比较大，中段的桥呢被围挡，还没有开通，所以在施工未完成之前，并不知道相关的提升计划。执行交警也介绍呢，交通这里的交通改善较难，除了中间的这个桥被围挡呢，还主要是因为南侧的这支线的路面还有待拓宽。同时呢，北岸的管片呢属于三间房地区，南岸的管片呢属于朝阳区的高碑店乡。这三座桥呢另属于朝阳区的交通部门，而两条的沿河路呢又属于北京市的城市河湖管理处的水务部门。所以呢，涉及这个交界地带协调比较难。而对于这个北花园闸桥，就是上游的这个桥，还有这个南岸的乱停车的问题呢，属地高碑店乡城建办呢也表示呢，目前正在走程序，等待市交通委按照这个市政路的标准来进行规划。同时呢，北岸的这个三间房城建办的工作人员表示，桥修完之后大概得在今年年底，而这个修通之后，根据其他的一个路的综合情况进行综合治理。对于两岸道路的这个综合治理呢，记者也致电路权所在的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的通惠河管理所工作人员表示呢，目前正在统筹规划相关的问题，南岸路有规划并且都要扩建，而这个桥梁的主体目前已经建设完毕，只是等待规划完成后再进行通车。同时呢，滨河路呢也会配合北花园附近的这个综合治理进行后期的这个疏堵，还有这个形成慢行系统。好的，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陈光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为了践行市机关事务局印发的北京市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方案，本市公共机构带头推进节能减排，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中午时分，积水潭医院新街口院区的职工食堂里，凉菜、热菜、主食、甜点等100多种餐品被准时端上了自选台，色泽诱人。记者看到台面上不同的餐品以每斤不同的价格进行标注。食堂项目经理王占国介绍，除了少数小吃外，大部分饭菜都以自选称重计价， 就是选择性大了。比如说排骨，他喜欢吃一块，就拿一块了。原来我想吃就是一份，他想第二种菜，他又吃不完，他会倒。这样多项性选择，吃多少拿多少。 据介绍，自选称重让去年的餐厨垃圾同比下降了53.4%，采购费和垃圾处理费也大大降低。走进食堂后厨，王占国指着一排节能灶具告诉记者， 这些全是我们换到节能灶了，完全燃烧，大概节能15%-25%之间。这些水呢，满了它就是自动的就关了，不够的时候它又自己就充满了，水费也减少了。 为落实节能减排，积水潭医院从2018年开始，本着低耗高效、重复利用的思路，先后对医院公共区域的空调系统、灯具、锅炉房、水房等进行了节能改造，还打造了后勤一站式服务平台，对各科室的能耗用量明晰统计，水电定额用量正在迈上正轨。过去，大型医院粗放型的能耗结构逐步转向精细节约，对此，积水潭医院副院长赵新山深有感触。 医疗单位啊，耗能大，设备非常密集。医疗设备好多都是耗电很厉害的， 就像咱们现在做这个事叫能源领跑， 我觉得现在意识比原来强，真的。 在本市公共机构中，节能减排不仅体现在强化目标管理上，打破常规推动创新也是重要一环。在南水北调团城湖管理处，这里管辖的九级泵站承担着全北京用水喝存补三项功能中的两项，总装机容量36320千瓦，属于典型的用电大户。2018年以来，管理处创新采用浅层地能新技术，把水泵层的水引入变频室为其散热，极大的节能降耗。管理处副主任刘秋生解释， 变频器的空气风机把水泵层的凉气带起来，可以给电缆降温。于是我们创造性的在变频器室地面开了道风口，凉风来了。2019年、2020年，我们节省的电量是30万度。 据市机关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公共机构“十三五”期间能源资源消费实现双控双降，“十四五”期间将再接再厉，努力为建设美丽北京做出更大贡献。 来关注天气情况，随着幕伏天气的结束，近来呢是雨水不断减少。那下周本市主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还将会迎来农历的处暑节气。详细情况继续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低空偏南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本市大部分地区仍有一波雷阵雨天气。不过眼下末伏已经结束，雨水势头也逐渐收敛，下周本市主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比较稳定，日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上下，除了午后稍显炎热外，早晚已有凉意，要注意增减衣物以防感冒。节气方面，明天清晨5:34将迎来农历处暑节气，处暑标志着夏天的暑热已经到头，是一个气温开始下降的转折点。处暑开始，天气慢慢转凉，干燥少雨，人体会随之出现秋燥。除了要多喝水外，多吃一些银耳、梨、黄瓜、冬瓜、百合等润燥食物也是不错的选择。除了润燥，饮食上不要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特别不要吃烧烤类的食物，以免伤胃。另外，早晚天气凉爽舒适，适当的慢跑或走路可以改善人体的心肺功能，加速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 来关注残奥会将于24号在日本东京拉开帷幕，但是东京都的新冠疫情是日益严峻。截止到昨天，东京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连续4天超过了5000例。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称，东京都新冠疫情已经达到了灾害级别。截止到目前，组委会自本月的12号以来公布的残奥会相关人员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131例。东京残奥会呢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自行车比赛将于25号开赛。中国残疾人自行车队到达以后，已经在比赛场地进行了适应性训练。本届残奥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了10名自行车运动员，他们将参加公路自行车和场地自行车两个大项的比赛。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目前阿富汗喀布尔市区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而在喀布尔机场的外面呢，仍然有大量的人群在等候进入机场。处于美军控制下的喀布尔机场持续混乱，这引发了美国盟友们的不满。当地时间21号，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在指责当中表示呢，由于美军在喀布尔机场设置了过于严格的安全措施，导致欧盟在实施撤离行动的时候受到了阻挠。欧盟驻喀布尔代表团当中大约有400名阿富汗籍员工和家属，截至到目前只有150人成功撤离。而在21号抵达西班牙的一架撤离航班上，竟然还有1/3的乘客是美国人。伯雷利同时也表示，欧盟必须要依靠自己，而不是寄希望于他人。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近日批评称，英国在阿富汗的狼狈局面都是因为英国只懂得跟着美国。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出动了战机空袭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处军事目标。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空袭发生于昨天的深夜。声明当中说，昨天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加沙地带的边界围栏一带发生了冲突，加沙地带的人员射伤了一名以军士兵。作为回应，以军的战机袭击了加沙地带隶属于哈马斯的4个武器制造和储存基地。以军已经决定向加沙边境部队增派军力，并已经做好了应对该地区任何情况的准备。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1，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